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我们不但有新朋友，有老朋友，而且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星期就是啊，祝棚节，从星期上个星期开始到今天，那祝棚节有七天的时间，那今天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被称为是啊，祝棚节最后的最大的那个节日。那祝棚节就是一个喜乐的乐字，在这个七天当中啊，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啊，那你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欢庆啊，在那里欢庆。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来看一下啊，祝棚节，祝棚节对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意思？那祝棚节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属灵的意思？从过去、现在到将来啊，所以我们在进到祝棚节这个喜乐之前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那神有命定啊，有定了七个节期。虽然这七个节期好像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在旧约里面是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每一个节期，神也是给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这一个节日都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都是与我们所相信、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在进到下面一个之前 ，Amanda, come here, yeah, okay, can we give Amanda, yeah.Wow, great. So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something, Amanda, so we can release you guys. This is a very nice Bible for girls. Yeah, you can use this for like 10, 20 years. Then plus this, you have some highlighters. It's a special highlighter.Only used for Bible, because Bible, the paper is special material, so it's a special highlighter. When you read it, highlight it. Then you can write down what God tells you on this notebook. Is that cool? Okay, great. Okay, we'll release your school. Okay, thank you. OK, yeah, 所以到年底啊，到年底那个我们还是会跟去年一样。那在今年，那我们两年读经的进度啊，那今年是结束嘛，在今年里面你都有读完今年的读经进度，那今年就是要结束在启示录了啊，所以呢都有奖品，所以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所以明天是10月1号，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季节，还有3个月的时间啊，你可以，就是说我邀请你，你可以没有读的，你找时间把它补过来。如果我想这是一个恩典啊，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你说啊，哦，没有时间，但是还有3个月我要好好的读经，那你就从明天的读经进度开始，一直读到年底，每天都持守都读完的话，到年底你也可以报名，也有礼物给你。哈利路亚啊！这个礼物是从我的 pocket 出来的啊，这个礼物是我从我的 pocket 出来，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多人报名，因为什么嘛？当我的 pocket 啊用的越多的话，神的祝福就会越大，你知道吗？是不是？这个比例是正比例的，还会 double 的啊！所以大家加油啊，加油！感谢上面主哈，我们回到这个上面。所以这七个神所定的节期，我们知道有逾越节啊，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那 一个羔羊啊，除酵节，就是我们要进到一个圣节里面，这个有七天啊，逾越节第二天开始，然后初熟节就是我们啊每年在庆祝的复活节啊 ，Easter 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五旬节啊，虽然旧约里面有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就是神颁布他的十诫啊，在西乃山跟律法诫命啊，那到新约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神的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从耶路撒冷神的福音就这样广传出去，然后传到了你的家乡，传到了我，然后我怎么样，我又传回到我的父母，哈利路亚，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的，看是不是，是哈利路亚。好，然后吹角节就是进到啊那个犹太的新年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神所定的创造人类开始的年。那今年我们知道九月十号开始我们进到五七七九年，是不是，这个我们讲了很多啊，然后过了十天以后就是赎罪日九月十九号啊，这个我们在祷告城墙那个阶段里面，我们每天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圣洁来祷告，求神的圣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过一个自洁的生活，让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那一个释放出的祷告的能力啊，可以冲破天空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你知道吗？就在那一个季节里面，你知道我们四十天禁食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八月三十号、三十一号发生什么事情啊？在加州 ，ABI 九四四三那个那个 author 那个作者啊，哦 ，Evan Rowe 他自己撤销那一个不法的法案，所以神就做很大的启示啊。然后今天在祝棚节，那个就是从星期讲到星期到七天的祝棚节的季节里面，好，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一下啊，这个祝棚节。好，那祝棚节，那个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啊，在列位记里面就写了很清楚，在列位记二十三章里面，神就说跟摩西说，每年七月间呐、啊，就是要向耶和华神守这个七天的祝棚节，这个世世代代都要以色列百姓遵守。他们要住在棚里面七天啊，那住在棚里面就是要他们来纪念、来回想，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虽然在旷野四十年那一段时期里面，每天住在帐篷里面，但是神的同在啊，有主火柱每天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前面每一步，到最后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将他们带领到所应许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是祝棚节以色列百姓的原来的那个意思。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耶路撒冷啊的那个街上呢，你去看一下耶路撒冷过去一个星期啊，街上他们都会啊，或者在他们的后院呐、啊，甚至在美国的犹太人啊，就看到那个在他们的后院会搭置那个帐篷啊，不管怎么样的帐篷，他们七个晚上呢、啊、会睡在帐篷里面，在那里再一次回忆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进到迦南之地。那祝棚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是秋天丰收的季节，所以在这一个丰收的季节里面，他们就在那里，神给他们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在每一天在那里欢庆啊。所以在盘子里面他们就会放一些啊那个啊收下的那些啊果子啊啊那些粮食啊啊，神每年的这样供应他们。好，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先知撒迦利亚，神给他看到祝棚节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节期，祝棚节也是给所有的列国，在地上所有的列国的节期啊。虽然犹太人去问犹太人的话，哎呀， 这七个节期好像他们看起来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知道祝棚节不只是是给他们的，祝棚节是给全球所有的国家，因为他们夺到撒加利亚，当然在旧约他们夺旧约的时候他们就夺到撒加利亚，神让他所看到的在幕后所有的国家在地上的还生存的都要在祝棚节的季节到耶路撒冷，年年要去敬拜耶和华，敬拜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神。所以讲到如果国家、哦、哪个国家没有上去、哦、祝棚节的话，哇，就没有雨水的供应 供应。所以祝棚节是给全球每一个人的，所以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如果你在以色列的话，你就会看到从世界各地去到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跟 犹太人一起欢庆祝棚节的，不管是美国去的，台湾去的、哦、哪里去的，很多的国家那些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都欢迎、啊、跟他们一起来欢庆、啊、基督、那个、祝棚节。那祝棚节不只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知道祝棚节的意义，最重的意义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哦、在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因为我们的神要与我们同坐，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个是神的应许。而且经过每年的这样祝棚节，让我们更深的在神的同在里面明白神的爱，在神的同在里面领受圣灵的一个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在祝棚节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所以在、保罗就非常的清楚，他在写到、哥林多后书、在那个彼得、彼得在写到彼得后书的时候、这些使徒都有讲到祝棚节，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帐篷，虽然这个帐篷要毁坏，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那天上永存的房屋，神要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回到列位记，原来神怎么说的，怎么说，就在七月份，就是 犹太历的 七月份、啊啊、那这七天每一天都分别为圣，而且过了这七天以后，明天十月一号也是他们的节期，当然也是我们的节期，十月一号今年就第八天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他们会在神的面前寻求，寻求神给他们的旨意，要活在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祝棚节那七天神说你们要欢庆，你们拿到神供应他们的在地上在牛奶与蜜之地所结出的那些果子，那些茂密的树枝，不管是棕榈树还是柳枝的，他们在那里欢乐七天，他们在那里歌唱，他们在那里跳舞。你知道他们在那里歌唱什么吗？他们在那里手上拿着这些、棕榈的枝子，拿着那些柳树的枝子，拿着那些丰收的果子，不管是年轻人年长的，他们跑到街上去，那里在那里跳舞赞美，他们在那里用诗篇在那里歌唱耶和华神。他们唱到诗篇118篇的时候，他们一边在街上这样跳舞赞美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你知道吗？当他们在唱耶和华是我的拯救的话，你知道那个拯救它原文是什么？拯救它希伯来文就是 Yeshua， 那 Yeshua 就是耶稣希伯来的名字。所以当他们还在那里歌唱耶和华就是他们的拯救，耶稣就是他们拯救的时候，虽然以色列的百姓 今天在这样唱，过去在这样唱，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还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神已经将这个拯救已经先给了我们。虽然从犹大的百姓开始，但是神把这一个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我们今天领受到神的拯救 Yeshua， 我们今天领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七天的祝棚节，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大的节期的末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还能坐得下吗？我们是应该起来要跳舞，应该起来是歌唱的，就像以色列人在街上一样。有没有人要起来跳一下的？真的，你要起来跳一下，来，起来跳一下。耶和华是我的拯救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个破烂的帐篷啊，你看我今天穿得很漂亮，是不是啊？我这个领带特制的那个那个我太太过去台湾的时候特地叫人家特制一条领带给我哈哈、啊、那个但是虽然你看我那么漂亮，但是我这一个肉身啊还是非常的破烂。但是我这个破烂的肉身今天居然有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哦，真的是很兴奋。所以啊，当摩西啊，啊、哦，那个以色列人对摩西非常的尊敬。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在那里作歌赞美耶和华神，是不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一个拯救就是刚才所看到的耶稣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已经有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创世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摩西是他所盼望的天上的那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神，中文这里说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是他立柱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要尊崇他。但是如果你回到去看，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翻成英文的话，你就更清楚的可以看到，当摩西在那里说那一个拯救的话，那个拯救是就是 salvation， 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免费得到的耶稣基督。然后他下面怎么说？他说他是我的神， I will prepare him and 什么东西 habitation， 他就是说他要为我们的神，为耶稣基督来准备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就好像大卫在那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在那里所祷告的，他连睡觉都不要睡，眼睛不要闭起来，不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要为神来建造神的殿。今天神的殿已经做成，已经坐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 habitatio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受洗的，你今天已经是神的殿，是一个荣耀的殿，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摩西啊，在那里歌唱的，神你是我的拯救，我要成为你的殿，我要成为你荣耀的殿。在这个祝棚节的里面，让我的生命，不管是今天受洗的，还是过去几十年前受洗的，去年受洗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成为那荣耀的神的圣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祝棚节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今天的啊意义。所以祝棚节的时候呢，那七天里面呢、啊、哦那个犹太人呢、啊、哦他们那个七天每天都要献祭。当然今天没有献祭，因为今天 圣殿已经 不在嘛、啊、那所罗门的圣殿、啊、然后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以后第二次又重新建造的、啊、所罗巴伯的那个、啊、圣殿，他们在祝棚节七天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每天都要杀牛献祭，他们第一天他们要杀13只牛献上为祭献给神，第二天要杀12只牛，第三天就是11，一直减少一个，到第七天就是杀7头牛，所以你把7、8、9、10、11、12、13加起来，这七天里面他们总共，谁数学比较好的？数学系出来的有没有？ 我是读电脑的，所以我现在一算，当然我早就算好了，那个就是70头牛啊！你知道那70头牛献给耶和华，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吗？这就代表70，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列国。当挪亚他们全家从洪水出来的时候，挪亚的子孙啊，你记得创世纪第10章11章，就是子孙有70个分散到世界各地，代表那70个国家，那70个国家就是原来开始的70个国家，就代表这所有的立国，所有的立国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真神耶和华。所以这是祝棚节季节，是给全球各个国家的，各个国家。所以在祝棚节的季节里面，他们每一天还要做一件事情，大祭司呢就要拿着一个水壶啊，当然那个水壶是特别做的，是一个金的那个水壶啊，啊，从那个圣殿，你知道圣殿在大卫城的北边，然后圣殿然后就下到大卫城的西南角，那里有希罗亚池啊，啊，去希罗亚池取水，每天去取水，啊，那取水回来，把这个当然放在那个是金的那个水。那个水壶里面啊，啊，希罗亚去有这样一个动作，有这样一个动作，那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在12章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以赛亚在那里神给他启示说，那一个拯救，那一个神所给你那么拯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耶稣。他说：“看呐、啊，神是我的拯救，我们要来依靠他。”并不奇怪，因为主耶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你看摩西写的是不是一样？就是耶稣啊，耶稣，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拯救，然后呢，我们就要，所以你们就要从这个救恩呐、啊，从这个拯救，就是从神的儿子耶稣那里去取水，他要去那里欢然取水，所以有7天的时间。所以他其实就带着金水壶去到希罗亚池去取水，取来干什么？好像很无聊，每天下到那里然后取水。那这个就是从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源头去取那生命的活水，取那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将耶稣基督这一个救恩，让一个救恩就像那一个源源不停的泉源一样，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取用，我们每天都可以帮他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大祭司拿了以后，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要上到圣殿的祭坛，每天还有那在那里吹号啊，利未人在那里吹号，然后呢他们要将取来的水，然后呢就倒在那个燃烧的献祭的祭坛上面，让这个水从这个祭坛上面可以沿着这个墙流下来。你知道吗？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宣告什么一件事吗？他们就在宣告我们最近在读的以西结书啊， 最近有没有在跟读经进度还在读的？啊，应该有嘛。啊，我们快要读到了以西结书47章里面，神让以西结所看到的，在神的圣殿呐、啊，要从神的圣殿，从东南西北要流出神的宝座，神的圣殿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啊，要从神的那一个圣殿耶路撒冷一直流到周围。通向大海所经过的地方，不管是原来是那一个没有生命的植物，还是死掉的那一条鱼啊，当水经过的时候，那他们都要重新树要发芽生长，死的东西要再一次复活。你知道这个在讲什么吗？这个就是在讲那一个献上的祭物，从这个祭坛上面说要浇水浇下流下来，那一个祭物到底是谁啊？那一个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成为大祭司，他成为一次献上的最大的祭物，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他自己，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血流下来，他的水身体里面的水流下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从十字架流向了世界，流向了地界。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以西结从神那里所看到的，那个就是犹太的百姓到今天还在等候的神那一个荣耀要回到神的圣殿，他们在那里盼望做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领受到了生命的这一个活水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他自己也过祝棚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祝棚节进了，讲到啊，耶稣他到了节期怎么样，耶稣就上到殿里啊去教训人，然后后面讲到他说，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就是在今天呐、啊，他们称第七天为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在高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肚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当耶稣看到那些祭司在那里去希罗亚池取水，每天这样取水，结果在那里到他们、祭司们在盼望，哇，某一天啊，那七天当中真的某一天，是不是像以西结所看到的事情，神允许他们的要发生，当他们倒下去的时候，那一个水不会流干啊，那一个水要从神的宝座，从神的那个圣殿就这样一直源源不断的流，要形成一个大河。结果当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倒下去的水流了一点，有限嘛，这个金斧的水也流干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在高处怎么说？他说，我们是不是饥渴？我们是不是等待？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领取啊。就像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所说的，你可以到我这里来领取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一口井啊，那一个井常常好像是枯干的，是不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感觉到是枯干的，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是软弱的，常常会跌倒。但是耶稣说，凡信我的，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生命的活水。在后面39章是讲耶稣指道，就是圣灵，我们都要受圣灵，那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一个圣灵的活水要从我们的肚腹流出来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就是神的殿，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凡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圣灵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让神耶稣基督 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那一个犹太人所盼望的，每天所要基督雅池去取水的那一幅水，结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里面那一口井已经打开，为耶稣基督打开，那耶稣基督的永不止境的那一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生命得到改变，而且这一个生命的活水，圣灵的能力要从我们肚腹涌出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涌出来，流到我们的家人，流到我们的邻舍，流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流到这一个国家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在那里呼喊的，人若渴了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信耶稣的就如经上所说，要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这个就是祝棚节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当我们祷告城墙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什么？我们在那里祷告呼求圣灵那一个充满，让我们每天跟我们里面的圣灵，跟耶稣基督在那里讲话，在那里交谈，在那里交通，以至于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圣灵的能力就慢慢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下个星期，上次上个星期我们还没有讲完的那个 fellowship 啊，那十个字啊，每一个字都有，我们都有，不但是祷告文都有它的意思，所以下星期我们要把它结束掉，跟今天跟祝棚节都是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除了他们要到希罗亚池去取水浇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因为神跟他们说，所有那些茂盛的树枝啊，柳树枝，还有橄榄那个棕榈树的那个树枝啊，你们都可以取来，在那里用这些树枝来欢庆，你知道吗？他们在这个七天里面还做怎么样一个动作吗？他们会去把这些棕榈枝啊，你看到这个都不知道你看得清楚啊，还有那些柳树的那个河边柳树的那个枝啊，拿来，因为他们在那里 parade， 就是那个欢庆的游行啊，他们手上举着这一个棕榈枝，还有或者是柳枝的时候，他们做一个什么动作吗？你知道吗？他们非常整齐的在那里，一步一个动作往前走。当有不要说几百人，当有上千个人在那里同时做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声音出来吗？树枝的一个声音，那个风的声音，咻咻出来，你知道吗？他们在讲什么话吗？他们在讲什么吗？他们在讲什么吗？他们在就像在约亚书里面一样的，在幕后的日子里面，神的灵要充满凡有血气的在地上。你知道那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了？当五旬节的时候，就忽然间呢，当有100个门徒在那里同心合意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有唰唰的声音降下，那是什么？那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他们在那里唰唰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凡渴慕的都可以被圣灵浇灌，凡渴慕的都要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在那里宣告，弟兄姊妹，这个是神不只是给那些先知有预言，神那犹大的百姓在每年有这样的动作，神已经将这些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外邦人了。所以当七天的祝棚节的晚上，他们在 圣殿里面，在那里院子里面，在那里欢庆、啊、所以在圣殿里面他们有竖起啊四个这样的火柱的这样一个柱子啊，非常非常的高啊，每天晚上这个火是不停的在那里燃烧。那就有年轻的祭司，年轻的祭司啊，很年轻的祭司啊，哇，就可能比 Ken 还要年轻了、啊、就像这里这两位，你们叫什么名字？ Thomas Sam， 哇， Thomas Sam， all Bible names， great， yeah， 所以 Thomas Sam 就像 Thomas Sam 这样的年龄的人，就爬那个楼梯啊，爬楼梯上去要加油嘛，对不对？让这个火继续燃烧。但是你火继续燃烧的话怎么样，除了油以外，让这个火能够挑得更旺，他们还要用什么？你看到他们身上挂着好像朱红线的这样一个红条啊，这一个红条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杀牛的时候，那个牛流出来的血所染的那一个布啊，然后剪成一条一条，然后就带到这个上面，放在这个火焰里面，然后这个火焰就燃烧在这一个带有血的这样一个布条上面，软软的燃烧，一直不停。你知道吗？这一个被杀的牛啊，祭物啊，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爱，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牺牲。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好像软在这一个布条上面一样，在那里燃烧。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一个爱情的烈火，就像在雅各书八章六节我们快要读到的。我们每天早上在读雅各，是不是还有没有人在跟着读的？还只是我一个人，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那个读到第八章六节，你就看到新郎耶稣啊，带有那一个爱情的火，那一个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所不能淹没的这一个爱情的火，他跟心腹啊，就是你跟我，就是教会，他怎么说？求你将我带在，就是刻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啊，带在我的手臂上面如戳记啊，就是那一个爱情的烈火，当他们在那里燃烧起来的时候，当晚上的一个黑暗当中有那个四把的那个火燃烧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所看到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为我们而死，他那个爱情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被杀，那个宝血软软的燃烧。这是祝棚节，祝棚节里面我们不只是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享受那一个圣灵的浇灌充满的能力。祝棚节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来感恩，说因为主你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再，我们当然是庆祝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地上的所有这一些秋天所带来的这些丰收的果子，我们在这里更要来庆祝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被埋葬，而且他第三天已经复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祝棚节。所以祝棚节过了以后，刚才讲到就是明天第八天十月一号，他们犹太人啊、哦要 是那个安静、啊、他们是一个安息，要在那里审视，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到了十月二号、啊、十月二号就第九天了，这一天实际上是他们的托拉节。你知道托拉吗？就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啊啊、所以他们那一天十月二号，今年是十月二号，每年啊，这个日期会不一样嘛啊。那他们在那里欢庆托拉节，就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立约说：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托拉节。所以当祝棚节结束的时候， 不断有圣灵的浇灌充满，不断我们有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拯救者，他爱我们到底，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可以来跟随他，我们在他里面有安全，我们在他里面有保障。还有一件事情，拖拉节的时候我们跟神立约，说今天开始10月2号开始，我要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要来结束。好，我们要请敬拜团上来。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分享完祝棚节它的历史，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在今天祝棚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心腹、神的教会，那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属灵意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最后来看以色列的百姓曾经所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40年旷野的生活当中，每天就像祝棚节一样，因为神没有离弃过他们，每天都供应他们，每天有天上的玛纳他们可以领取，甚至40年当中他们连衣服都没有破过，他们连鞋子都没有穿坏过。当旧的一代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但是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新的一代，那在旷野新生的一代，他们起来，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过了约旦河，就是说他们不只是过了红海，离开了这一个世界，就像你跟我一样，但是新的一代新的生命产生的时候，他们不再满足那一个在旷野那一个漂泊的那一个生活。就像我们，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时候是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那里捞来捞去捞来捞去，明明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进迦南地，但是我们看到哇，那里迦南地有那么高的伟人啊，我害怕了，我不要进去。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迦勒，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相信神要赐给他们，他们要进去。虽然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进去，但是过了30几年以后，只有两个，约书亚迦勒，在原来那一批以色列当中和新生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就是愿意与耶稣基督，不只是向这个世界说我离开你，他跟耶稣基督是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在圣灵的浇灌里面进到那迦南的美地，他们征战得胜，得到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牛奶与麦 牛奶与蜜之地的产业，就是神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那一个极大的丰盛。但加勒他跟耶稣亚说，我要希伯伦，我还要底壁这个地方。他拿下了希伯伦，希伯伦代表是做神的朋友。然后他们要去夺底壁的时候，在四世纪第一章的地方，加勒怎么说？他说，谁能够来攻打底壁，就是基利西弗这一个城，我要把我的女儿加撒给他为妻。然后加勒的他的兄弟啊，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海就起来夺取了底壁，就是基利西弗这一个城市。你知道底壁代表什么吗？底壁基利西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The city of the book， 就是书字城啊。弟兄姊妹，俄托拿下了那个书字城，他吃下了那一本书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吃下神已经给我们的那一本书啊？那就是在妥拉节，犹太人向神所应许说，我要好好来读妥拉书，摩西五经。就要今天我们再次跟神灵也说，从明天开始，我再一次要回到圣经里面，我要好好来读神的话语，要吃下这一本宝贵的圣经。这个就是底壁，这个就是基利西弗。当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拿下了 The City of the Book。 当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今天说我们就是神你自己的帐篷，我们就是你的居所的时候，神今天也跟我们说，我们有没有拿下这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 The City of the Book。 这是进到一个新的门约。当俄托尔去加勒的女儿加撒的时候，就是进到他生命的新的一个旅程，新的一个层面，又是进到他人生里面的一个更深一个烈月的新的一个阶段。弟兄姊妹，神要让我们，当我们在读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接受他话语的时候，将他的话语刺进到我们心里面，乐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要像俄托尔一样进到那一个更高的属灵的领域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在5778年，在去年所祷告的，当基督的丰收教会要进到5779年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在那里呼求神说，耶稣，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向你来祷告，向你来呼求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书33章17节跟我们说，我们不但要看到王的荣耀，我们必看到那辽阔之地。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辽阔之地，过了这一个祝棚节，就是我们进到底壁的季节里面。不但他们进到底壁，他们拿下了底壁，当加撒过门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求一个东西。加勒问他说，女儿啊，你要什么？他的女儿怎么说？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将我安置在这个地方。安置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已经将你安置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神已经将你 安置在神的家里面，神已经将你安置在即将迎来大复兴的美国这一片土地上面的时候，神啊，就像迦勒的女儿一样，我们今天在祝棚节的时候就听到看到耶稣他站在高处，他说，人啊，你渴了可以到我里面，到我面前来，我要将那生命的活水，那圣灵的活水赐给你，就像迦勒的女儿迦勒所赐给他的，我要给你水源，这一个水源有上泉，这一个水源有下泉，这一个上泉就是圣灵的一个浇灌，那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是一个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当犹大的百姓还在那里弄棕榈树在那里刷刷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浇灌已经下来，都要充满凡有血气的我们所渴慕的神就要来充满我们，圣灵的能力要借助今年的祝棚节的结束，让我们不只是进到神的话语，让我们要经历到那圣灵的那个恩膏能力当中，你知道吗？5779年有九大的意象，其中有一个意象就是什么？神要做那一个超乎自然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要借助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大能大中，要彰显在神的儿女当中，就是彰显在你跟我当中，神迹奇事要发生。而且这一个水源也是下泉，那一个下泉的水源是从下面所冒上来的一个水泉，就是说从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生命里面有一口井，那一口井里面积满了神的一个圣灵的活水，那一个活水在那里涌耀，那一个活水要涌流从我们的肚腹里面涌流出来，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5779年意象说我们要进到一个大丰收的季节，就像基督徒丰收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一样带有丰收，但是我们要丰收，我们怎么样才会有丰收？一定要有撒种，一定要有耕土，一定要浇灌，一定要修剪，那个树才会开始萌芽，才会开始发芽，才是开始开花，然后夏天的时候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它要结出果子来，这个就是夏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你自己向神来祷告说，耶稣基督，神啊，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到你的圣宝座前面前，我要来求你圣灵的浇灌，那秋雨那春雨都要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里面的井被满意，让我的生命被改变，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要让神的真理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神要使用基督的丰收教会，不管是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你是老基督徒，还是刚受洗的，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季节里面进到神的爱的圣灵的江河里面，被他所充满之后，我们要进到神已经让信父所看到的那一个灵魂的合唱，只有那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信父，只有那一个愿意离开安乐窝的心腹，只有那一个相信跟随耶稣基督的心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 心向往西安，神的城坐落在哪里？虽然行过流泪谷，必蒙秋雨的恩福。 行走离上加里，进入宽阔无暇之地，歌唱跳舞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 我们再来一次， 我心向往西安，神的城坐落在那里，虽然心过流泪哭，比梦求雨的恩福，行走离上加里，进入宽阔不下之地，歌唱飘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 我要 向心碎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 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 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 神的河， 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能力。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地来爱你，神的河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 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能力。 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地来爱你， 神的河满了水， 释放出能力。我要终日快乐，永远地来敬拜你，敬拜你。 神的河， 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能力。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地来爱你， 神的河满了水， 释放出热情。我要终日快乐，永远地来敬拜你，敬拜你， 敬拜你。 Bye. 哈利路亚，是的，主，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最大的日子，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捐献了我们，这是用你的生命作为代价，你捐献了我们，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这是你爱的烈火。主耶，求将这样爱情的火焚烧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被你的爱情的火所激励的时候，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燃烧起那一个爱你的烈火。圣灵啊，求你来浇灌，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再一次扎根，让我们就像那一棵树站在溪水旁边，让我们每天来吸收主你的话语，吸收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按时可以结出果子，让我们没有缺乏，让我们没有疲乏，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是勇敢的，是坚强的，是不放弃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跟你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